至情衷，醉过痴情意，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点生生不息，此刻唯一你相伴。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声音。

周周带你听经典。 这是微妙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风飞浪平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微妙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首先来关注一组调查数据，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形势非常的严峻，六十岁以上的常住人口达到了350万，六十周岁的户籍人口年增长大约在15万人，到2020年将会突破400万，也就是说北京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这其中包括15万部分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还有约16万的失智老人。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教育部再次对送保等照顾性的政策做出了调整，对2017年秋季以及以后进入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将会取消省级优秀学生保送资格的条件，2020年对所有的高校将会停止省级优秀学生保送生招生。体育局局长孙学才介绍，2018年本市将会举办第一届北京市冬季冰雪运动会，同时还将研究继续扩大冰雪运动专业的招生规模，到2022年将会建设100所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建立30个冰雪活动中心，政府将会给予雪场和冰场一定的政策扶持，降低群众的进门门槛。根据日前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45.9%的受访者认为付费抢票是一种不合理的购票方式，60.3%的受访者认为抢票软件相当于变相的网络黄牛。根据媒体的粗略统计，今年至少有58家平台推出了火车票抢票软件，通常宣称平均收费30元就可以提高70%到80%甚至更高的抢票概率。有律师认为，抢票软件通过技术的方式事先输入个人的信息以及所购车的信息，代替人工操作，与线下的插队行为并无本质的区别，破坏了正常的购票秩序。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纸的离别，划过满泪的闪电，心酸也亮的瞬间，仅有的一切还不够了解的了解，也许是过于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周周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好歌曲。那今天呢，倒是有一个话题想要跟您讨论一下，就是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习惯，就能够瞬间提升一个人的好感度。不知道你认为哪些细节会让一个人的好感度瞬间提升呢？如果你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欢迎通过手机添加经典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跟我进行互动，也告诉我到底是哪一些细节可以提升人的好感度。接下来的时间要跟你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一起来听歌咯。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中摸不

上有他的风，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 说到好感，除了要在生活当中给陌生的人留下好感之外，其实跟家人的相处同样需要好感。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潘玮柏有这样一首歌叫做《我想更懂你》。很多人刚开始听的时候以为这首歌呢是说的男女之间爱情的一首歌曲，其实不然。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叛逆的少年跟母亲之间想要互相理解的一首歌曲。其实父母和孩子之间互相都是还希望能够给对方一个空间，也想更加了解对方和对方成为朋友的，但是因为说话的方式和相处的方式多少有一些偏差，所以会导致一些误解。刚好到了春节，现在这个时间呢是陪伴父母最好的时间，也希望你不仅仅把好感留给别人，同样把好感留给你的父母。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们分享到一首来自苏芮和潘玮柏的《我想更懂你》。 每次我想更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有

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今天九六九，生活最最有料。打嗝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有的事情，那出现打嗝的原因真的是太多了，可能是因为进食过快、过饱，或者是精神刺激、大笑、咳嗽、体位改变时，都容易引起打嗝。打嗝非常常见，但是经常打嗝大家一定要注意咯，这可能是由于疾病所导致的。今天九六九，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今天的节目要跟你分享关于打嗝的一些事儿。导致长时间打嗝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但胃癌确实是其中的一种。这是因为胃癌可以导致消化不良、上腹胀满，进而引发嗝声不断，或者是肿瘤引发的胃扩张，刺激迷走神经而引发打嗝。再就是癌肿直接侵犯迷走神经或者是膈肌，引发打嗝。大部分的打嗝呢会在数分钟之后自动停止，所以一般不必看医生。但如果说打嗝不止，可以尝试不打嗝的小窍门。停止打嗝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这里也推荐给你几种。第一种呢，就是喝水弯腰法，喝几口温开水，慢慢的咽下，再做弯腰90度的动作10到15次，可以有效的缓解打嗝。第二种方法就是伸拉舌头法，如果说碰到打嗝不止的情况下，可以用一块干净的纱布垫在舌头上，用手指捏住舌头向外拉伸，此时呢会感到腹部有一种气体在上升，打嗝自然会消除。第三种方法就是我们经常用的惊吓法了，可以趁着你的小伙伴不注意的时候猛拍他一下，止嗝的效果也还不错哦。第四种要推荐给你的方法叫做深呼吸的方法，如果在进食的时候发生了打嗝，可以暂停进食并做几组深呼吸，往往在短时间之内也能够止住打嗝。最后一种方法叫做止带呼吸法，用一个小塑料袋罩住自己的口鼻，进行3到5次的深呼吸，然后呼出的二氧化碳重复吸入，增加血液当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来调节和抑制打嗝，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方式。有些人在不是饱腹的情况下也会经常碰到打嗝的现象，偶尔打嗝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常性的习惯性的打嗝就一定要警惕起来咯。好了，今天的生活最有料就是这样。

有一种爱叫做妈妈觉得你该找个人嫁了，春天回家除了山吃海喝葛优躺，妈妈的哪一种关爱方式会让你瞬间觉得春节假太长，我想上班忙呢？这个春节不要让妈妈的唠叨成为了拉远距离的方式，有的时候多一些体谅和理解也能够拉近和亲人的距离。 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心动，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